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21号发布第137号决定和公告，指出于主体106年2017年4月11号在平壤召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5次会议，